如果你真係問我做呢個質性唔夠僆仔嘅時候， 嗯， 我記得一場波乒乓波嚟嘅，我唔知係咪七二七三年咯，太僆嗰陣時候， 嗯， 我同我阿姨喺度講中國對美國， 係 唔知我媽定邊個問我你捧邊隊？嗱，我而家先咁講出嚟，屌，我捧美國，屌，咁你桃花係咪本土派啊？屌你！七几年僆仔嗰时候，嗱最能够反映嗰阵时候你个思维啦，我捧美国啦，跟住我记得我亲戚又闹，喂你唔系啊嘛，中国你都唔捧， 系 嘛， 捧又点咧？ 系咯，唔捧又点？唔系，但系如果你做我嘅质性研究，咪有意思啊？ 系啊， 喺成个过程嘅成长嘅背景里边，你对国家、你对民族或者对呢个土地嘅认同啊嘛，即系所以阿爷咁捻紧张咩？即系仲要揾份明报出嚟喺度撑场，撑到唔似样，大佬。 咪刘佩琼都以明报系一个即系可靠嘅一个合作 partner 咧，即系唯一个。 刘佩琼、谭慧珠系嘛？屌、 啊，系谭慧珠，即系 你两个女人出嚟咁上下，你一路完咗， 死肥婆， 即系向呢个我哋嘅人大委员长即系去交功课啊嘛！即系起码即系，对于佢哋嚟讲， 上台， 对于佢嚟讲，喂，明报系一个咩嚟噶？ 知识分子嘅大报 系啊，但系即系恐怕就係即係驚一樣嘢，就係信報都會報明報嘅後路咯。 唔出奇啊！ 係啊， 所以我咪話咯，《蘋果日報》撒少少，撒少啲鹽花啦，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學校啦。 哦，唔係喎，佢而家冇咗風月版啦，冇咗風月版噶啦。 哦，冇啊，我少睇。 你哇，你嗰陣時咁大件事，你都唔知啊？即係《蘋果》冇風月版，而家剩翻 肥龍骨精強大佬出名喎。 而家剩翻，東方有嘅咋？ 係 咯，真係。 你要有鹽花咪頂多今日我最靚咯。 唔係，但係佢入唔到去中學或即係中學啦，即係蘋果係有原因嘅。你咁 Q 多廣東話嘅中文，雖然大家已經習慣咗啦，我都冇乜所謂啦。 喂，你啲先生啊，冇廣東話入文嘅，真係。 係喎，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可能真係攞嚟朗讀嘅喎，即係攞普通話嚟，即係作為教材。 唔係明報啲文筆係。O、okay、K 啦，你唔好话即系好好啦，即系起码即系上一大台啦。 唔系喎，但系嗱咁讲喎，如果你论明笔文论个文笔嗰个 creativity 啊，即系个创意嚟讲咧，我觉得文汇大公系真系好正嘅，即系好，即系啲文笔系好，即系生花嘅，真系好犀利，即系好似写编剧咁样样嘅。我唔知道好似阿梁立人系咪喺嗰边啦，咁但系 东方噶， 系而家仲喺东方啊，系嘛？ 系 咁，但系你 even 你就算去文汇大公，你见到佢哋写嗰啲嘢咧。即係都張牙舞爪啊！即係有曬畫面咁樣樣嘅，真係。如果你又留意佢哋嗰啲，即係 冇啊！上次佢個零兩個禮拜之前寫咩《逃軍行扯線》嗰單嘢，我都睇到津津樂道啊！屌你， 哦，寫小説咁樣， 係咁勁嘅喎，大佬，屌真係。OK， 佢嗰啲如果學中文真係學嗰啲，你唔好學嗰啲外容就得啦，唔加力，唔加力。 係啊， 係嘛？即係佢起承轉合啊，開頭嘅 introduction 啊，到結尾啊，係好清楚嘅。 係 啊，即係就算。大家都知㗎喇，睇大公或者文匯嗰啲係叔阿伯嚟㗎咋嘛。 係。 係咪、一睇落已經知道你想講咩。 但 呢下嘢又即係又係度假。 唔係，但係嗱講呢單嘢另一方面啦，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就係、是、其實而家即係大陸呢開始就要向呢、這個即係有錢佬俾壓力㗎。即係尤其係即係嗰啲地產霸權，你就算你 even 你見到今日李嘉誠都出聲、即係話香港係一個寵壞咗嘅孩子㗎嘛，相對於新加坡嚟講。 係。 咁新加坡佢自己本身佢就佢有先天缺陷啫。喂，但係佢暗示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香港你有阿爺照，話你後面有大靠山，咁但係呢你都唔知足嘅，其實佢暗示呢樣嘢。 明白啊。 喂，嗱，即系咁讲，你李嘉诚 明白嘅，所以知道就系 开动， 你有得佢噏下。 喂，但咁讲， 越噏越死。 嗯， 我俾你听，越噏呢班阔佬啊，越死。 嗯， 香港人不嬲都系不嬲都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嘅啦。 嗯， 系咪？ 喂，但系个问题，李嘉诚咧，佢系向阿爷，即系佢其实将呢番说话咧，唔系讲俾香港人听，系讲俾阿爷听。 表忠 专门唔系啊，佢表忠得嚟，佢醒目啊，佢闹晒所有香港人。但其實講埋啲對阿爺嚟講係阿媽係女人嘅嘢，然後同阿其實係同阿爺講，嗱，我講咗我做嘅嘢 啦。 但係同時間佢好醒目喎，佢咧就講一樣嘢就係話，唉，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87歲嘅老人，即係佢講自己啦。 嗯， 其實為咗而家即係下一代嘅人去，即係其實 plan 定佢哋自己本身將來嘅路，其實會唔會唔係咁好啊？

佢求其喺度自己玩下 Facebook， 跟住寫咗呢樣 嗱，出咗事之後，你問我，就算好似你咁講，第一步係 careless mistake 都好， 將錯就錯。 第二步已經係將錯就錯嘅。你話馮偉光唔會 contact 佢，打死我都唔信。 係、 佢一定會諗點樣補鑊， 係 一定會幫梁振英諗點樣平息呢件事，然後話俾佢聽你應該點講，跟住回覆信報，我相信都係馮偉光安排嘅。 係， 然后嗰个信报里面嗰个 message 亦都系帮佢安排， 就系呢个金钟人喺度搞鬼嘅， 一定系。你谂下，佢可以开得个专栏俾佢， 系 系嘛？郭彦明上场之后已经清剿晒嗰啲反梁嘅人， 系 系嘛？已经全面呢个倒梁，倒向梁营啦，已经系梁粉报嚟嘅， 梁粉报啦，而家变咗系。 所以我都唔明林恒展点解仲喺度写嘢嘅？正路我林恒展应该钱我收晒啦，点解我继续帮你写啫？系咪？我影响我自己名啊！ 喂，翻翻头先你嗰个嘅论点，我就觉得即系而家越嚟越多， 唔系，所以你 网上电台 新媒体嗰个角色系越嚟越重要嘅问题，就系你一定要走出嗰个战国时代，即系话，即系我成日都举例 Facebook 咁样，其实根本上就系一个当初只是一个好花生嘅一个 business ideas 嚟嘅， 系系 一个唔系咩惊天动地嘅一个创新嚟嘅， 系啊， 但系你当所有嘅无论系 主流 投资界、主流媒体。都將佢捧上去神台嗰陣時候，佢就會 self-fulfilling 成為一個。 唔係，所以你睇花生台已經有一個 observation 啦、我哋所有同政治有關嘅節目咧嘅 hit rate 同埋 download rate 係高得好多嘅，係高十倍以上。我哋喺度 discuss 緊個網台嘅發展嘅時候，喂，我哋要搞多啲即係非時事性嘅節目，我話有難度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其他非時事性嘅節目， 我點解唔聽阿林？係咯，要 boys， 我點解唔喺心尾啫？ 唔係呢個就同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個新媒體嘅生態有關。嗱，你會留意到外國咧，即係如果我哋係有網台嘅話，佢哋係似乎係即係佢哋主要係做啲咩咧？係做 indie 嘅，即係其實係搞啲即 係 indie 嘅 market 都好大嘛。 係，唔係即係因為其實佢哋係即係佢哋嗰個嘗試係擺音樂嗰度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佢哋冇一個即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你講歐美嘅國家嚟講， 佢哋主流媒體都 係 相當批判性， 係可以係可真係可以成功咁為佢哋發聲啊。 係咯， 但係問題就係話香港嘅網台。其实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毒瘤嚟噶嘛，即系受威胁的毒瘤嚟噶嘛。 你记唔记得当年啊？ 系 我哋去台湾啦睇选举，九十年代我同阿西良去嘅时候咧，我哋睇到民进党话要搞地下电台嘅。 系 嗰阵时候我哋 call in 啫嘛。 你知啦，民主党啲友一见到人有新嘢，哎，我都谂啦。我唔得啦，你商台有两支炮喺度， 同埋人哋系面对国民党高压啊嘛。 冇错啦，嗰阵时候你点搞啫？嗱，而家就反而可能 而家就反而翻去台湾解除戒严之前嗰个年代咯。 系 就系当主流媒体台湾嗰阵时都系咁嘅，三个电视台控制国民党手上， 系 两大报纸， 联合报、中时又系。咁而家香港慢慢都会系咁噶啦。 系 我相信啊，苹果日报都唔知顶得几耐。咁、你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你将来咧，而家呢种遍地开花嘅呢个网台咧， 系 实际上你要整合成为一个 mega platform。 系 咁呢个 mega platform 系乜嘢咧？其实好简单，一啲都唔复杂。其实佢一个 website 嚟嘅啫。你一 click 上去，你咧就可以睇到我今日我哋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咩咧？类似一个有线电视杂志。 系 唔系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网台都有，即系嗰个 app 啊？ 我知个 apps 啊嘛，但系我觉得佢唔够资讯，唔够 系 资讯够嘅咩咧？譬如星期四花生台有呢个访问。重點係 A、B、C， 你即係好似 Facebook 嗱，我哋主場新聞有 website 版有 Facebook 版 ，Facebook 嗰個 introduction 其實好緊要嘅， 係 嗰幾行字就係引嗰啲人 click 入去睇嗰篇文嘅，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咧，你要一定要有一種咁樣嘅 sense， 去 pinpoint 話俾啲聽眾聽，嗱我相信大班係開咗一個傳統媒體 switch 過去新媒體嘅一個市場， 係 嗰班即係中年人。原本唔用開 apps 嘅，唔用 iPad， 唔用 iPhone 聽收音機嘅，而家已經轉咗一段時間添啦，已經 係， 即係要食住呢個勢咧，我覺得咧係要做大個餅先。 唔係做大個餅就係嗱，呢個即係我留意翻你舊年啦年底嘅時候寫一篇文就話，即係我哋而家即係你覺得應該有個人一呼百應，即係其實而家做咗 mega platform， 即係其實去統合曬呢啲乜嘢。即係我記得你好似舊年即係寫一篇文就叫即係而家。有篇文叫叫測試中環係嘛？即係就話即係呢個如果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尤其係而家香港呢咁時勢咧，即係其實謀事啊就雨後春筍咁樣樣，即係其實走出嚟啦。咁你講